穿上我最美丽的衣裳。夜那么长，所以人们都梦得神魂飘荡，不会再有空间听我的爱断琴声，听我的爱断琴声。 在蔡琴演唱这首《爱断情伤》的歌曲之前，那一段时间对她来说都是歌唱生涯当中最灰暗的日子，因为她被唱片公司列入了黑名单。像蔡琴这样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手，在90年代曾经一度被新潮的那些歌手有渐渐取代的意思。于是即便是在歌坛当中拥有着无可替代地位的蔡琴，也开始来寻求新的机会。后来他就遇到了李少红，于是他也因为这首歌而再一次牢牢巩固他在歌坛的地位。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跟你听《同安阁》。 走在通宵的路，闪躲在人群中，埋着一段错误，我在恐惧中逃避，那无名的牵着，恨我不能提起勇气，面对一切报应，让生命 童安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都被他的听众认为是偶像歌手，他就像是一个白马王子的形象，让我们深深的感激世界上居然存在着这样浑厚和优美的纯粹的男生。但是也许大家忽略了，童安格是一个真正的创作歌手，他也算是在创作歌手当中非常有人缘的一位，所以他也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一切的喝彩与回响。不过也因为他太过偶像的外表而丧失了他进入到创作殿堂的机会。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带你听到的这位歌手，他是苏芮，铁嗓歌手。而这首歌除苏芮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姜育恒。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共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伴着我。

瓣往下掉，有多苦你不明了。爱是狂潮，爱是浪涛，我不要苏醒的太早，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我一秒。爱是狂潮，爱是浪涛，不计较你给的多少，不在乎梦面包，只记得你的好。爱是狂潮，爱是浪涛，我不要苏醒的太早，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你。爱是狂潮，爱是浪涛，不计较你给的多少，不在乎梦面包，只记得你的 刚才这首歌算是苏永康比较早期的作品，叫做《爱似狂潮》。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位同样是香港女歌手，她的名字是关淑怡。也许我们现在在问一些听众的话，很少有人知道她也是香港乐坛曾经红极一时的可以划分到天后行列的歌手。早年她曾经凭一曲《难得有情人》唱至皆知巷闻，并成为她的成名作。成名之后的关淑怡在音乐上面也做出了多方面的尝试，因为她有一套独特的唱腔以及强烈的个人风格，而独立于香港歌坛。 夜已光，雨点透射了照片中，回头似是梦，无法等待，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像花心。像有无首说话，可惜我听不到。是非走渐老，或我心正好，何以敢？被动，逃避凝望你，却失。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刚才我们在上一小节听到了李泰祥非常著名的经典曲目，叫做《摘星的晚上》。其实李泰祥的作品总是充满了古典的情怀，而刚才这首歌《辉煌的气度》也是对于流行音乐张力的拓展。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王杰。王杰的经典曲目《安妮》，有人说王杰就像一个梦一样的歌坛神话，诞生在最辉煌的岁月。他就像一个寂寂无名、前途暗淡的人，在此后的十年当中一下子成为一种声音的象征。不过让人遗憾的是，他湮灭的速度也很像是一场电子游戏，当游戏结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痕迹，让人几乎分不清王杰这样的曾经的歌坛巨星是否真正的来过一场当年被传唱至皆知巷闻的《忘情水》。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心偏千山和万水，一